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好，这个首先先预告一件大事儿哈，这个今天是我在三立华新闻的最后倒数第二期节目，所以说呢， 这次是真的要告别了啊、 我之前有假告别过吗？ 之前不是消失一个礼拜呀、或者干嘛的？ 那是 听众会 休假， 听众会问他说：“哎，他是不是走了什么的？” 哦，那 有人问我， 我 说你走了怎么办呢？你还听吗？哎，这个 是吗？我很想知道他怎么说的。 明天让他打电话来吧。 哦哦，好的， 真有人问的。 行行行，是这样，这个我们其实之前微信、微博上面这个其他的渠道也都已经广而告之了哈。这个我在礼拜五将会是我在三立华新闻的最后一期节目，这个所以呢，希望跟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在对，我相信这个怎么说呢，咱们江湖人士哈，重情义轻离别，所以说关键还是在走之前跟大家好好的交流交流，切磋切磋， 狗富贵无相忘， 狗富贵，我对我以后这个富不富贵还不知道呢。好，说正事儿，就是说大家有什么关于三立华新闻的问题，或者说建议，或者有什么样的见解啊？对于 U Radio 包括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啊，都欢迎在明天呢。一个是我们在明天的节目直播过程中，是中午的12点钟到1点钟的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是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18723346，这两路热线电话呢会在明天开通。那么同时呢，其实大部分朋友更习惯用这样的方式跟我们沟通，就是微博和微信哈。这个我的自己的微博是凤凰 U Radio 中横线朱明奇，那么大家在这个搜索凤凰 U Radio 的这个主持人列表里面就很容易能够找到我。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都可以在微博给我留言。然后樊素有一个微信的这个群号，你要不说一下这个？ 没有，微信是四号了。其实那个是对素描时光的听众。 好，那我就不泄露这个。 三立华新闻的粉丝也可以 啊，我不泄露樊素的这个微信。 没有四号，反正我是在微博上一直挂着的。如果有心人士，应该很早就发现了。 行，反正找得到的就一定找得到了啊。反正如果大家有这个问题想问的话哈，都欢迎给我们留言。那当然，跟这个节目有关的问题，我们明天在这个节目里边谈啊。这个跟节目没有太大关系的问题也回答啊、这个就我们通常在微信或者说微博上面就跟大家交代一下啊。这个是一个预告，是在明天啊，大家记住了，6月20号星期五，这个大家抓紧时间啊，准备一下，起草一下你的问题。 时间不多了， 对，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好，这个在倒数我的倒数第二期哈，我们来说一个事儿，这是河南的这个高考枪手的事件。我记得上个星期啊，咱们在说到高考刚刚结束这个时候的时候，面对很多高考的批评，我当时有一个判断哈，我一直觉得高考虽然说它有千种缺陷，但是目前为止仍然是中国需要的这么一个考试的制度，我们某种程度上需要保卫高考这一条底线。但是这个我不能够说我有什么先见之明，只不过说这个很痛心疾首的发现，现在呢连高考这一条线恐怕都已经很难守住了失守了。而且央视其实看起来是有策划的一个调查，从高考之前就已经开始这个调查这个事件，这就是出现了河南高考大规模替考，总共有127人的替考的这个，还是调查发现127人，实际上究竟有多少人，恐怕永远都没有办法知道这个数字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新闻主要是来自于央视新闻频道的一个节目叫新闻直播间啊，它也在其他的不同时段会播放这样一个调查。 几分钟的时间里，刚才明启讲到，首先是人数非常震惊，120多个人、嗯、其实你说高考替考这个事儿，这不是新鲜事儿。如果你翻看之前的新闻资料的话、嗯、它发生在陕西、甘肃、山东、河南，其实已经很多次了。 嗯 你包括在南方周末，他们在12年的时候就有一个也相当于这次的卧底的 调查，对， 当时也是发生在河南。所以这次事件出来之后，很多人问为什么、嗯、河南经常成了这个曝光的重灾区。 你这个要小心，在微博上问这种问题的话会被人以为是地图炮。 不是，这是事实吗、 啊、 你确实你在媒体曝光的这个版图上是看得出来、 啊、 河南相对来说是曝光次数比较多的。 嗯， 而且我又想，因为他新闻经常一出现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在武汉大学、在武汉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这些学校里面你容易发现小广告。 嗯， 我就回想我在当年在武汉上学的时候是不是也看到 有吗？ 其实很多的，就是你不光是这个高考、 嗯、 你还有46级， 嗯， 什么成年人、成人考试，就各种考试什么都有的， 还有交友的， 所以你不会觉得这个非常的陌生，反倒是、 嗯、 但是身边到底什么人去干过这个事儿，真的不知道。 确实哈，一般来说你把它当作是一个普通的牛皮癣，在学校里经常看到，哎，什么招枪手代考什么的，你也不觉得，也不知道这个靠谱不靠谱，有的时候可能还是骗你钱什么的，所以我也没有听说过有人真正的去尝试。现在看来，哎，看起来这个大家在学校里面有的时候洗手间里面贴的这种小广告、 嗯、 真的是哎，最后可以让你做成这件事情， 而且 还是挺让我惊讶的。 我会想为什么会在武汉这个地方你多发枪手，或者在河南这个地方高考替考的现象比较严重、 嗯、 本身河南它的考生人数80.5万人、 嗯、 这在全国各个省份它是名列前茅的、 嗯、 而且 三分之一吧差不多。 而且他们这个高考的这个压力可能比其他的省份更加大，我们都知道像河南、山东都是这个高考的分数线极其高， 对， 所以这些的压力可能会比其他的地方更加的要大一些。而且武汉它本身又是一个高校林立的地方、 嗯、 你说北京可能你在皇城脚下可能办这些事儿、 嗯、动静太大 你就不是那么的方便、 嗯、 但是在武汉相对来说在中部地区就可能没那么严、 嗯、 而且你像发生在这次一般都是县城里面嘛，之前它好像有点暧昧，就是遮遮掩掩没说在哪个县城、 嗯、 今天我仔细看新闻就已经出来的是杞县的。 嗯 而且杞县的现在宣传部他们都已经开始出面说要怎么样查处啊，跟公安部啊怎么样联系，给大家致歉什么的。 嗯， 但是问题就在于以前也是出过类似的事情，出过之后呢反倒是陷入另外一个困局。 嗯， 就是你曝光之后这些人怎么查处， 怎么解决 他甚至会出现一个我不知道怎么判的一个地步，因为他会行家哈，他们这个不是说形成一个产业链了吗？ 嗯， 有分什么软考和硬考，就是你软考的人，就软的所谓的软考是你可以是拿着雇主的这个身份证， 嗯， 和这个他的证件是要、没有那么的容易。但是如果硬考，你就直接拿着别人的，你就不用篡改的。软考是篡改，就比如说我替你， 嗯， 我们是长得比较像的， 哦， 或者你动过什么样的手脚， 哦， 就做过一些遮掩，你才能进去考。 哦， 但是 硬考 你就直接是拿着这个，基本是如入无人之境，没有人管得着你。 哦， 但是最后我记得看南方周末的那个新闻是说，你反倒是这个最硬生生的去考的那个人，他最后受到的处分是比较轻的， 因为他比较诚实的去作案。 我等会儿来找到具体的资料来给翻开。 这是这个逻辑吗？ 非常非常吊诡的这么一个现象。 嗯， 我觉得高考的这个一个程序啊，从以前我们考试的时候只要看准考证，然后现在已经要验指纹了， 嗯， 我觉得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这个 进步。 防什么？ 技术上是有进步。 对， 防枪手 啊，防枪手，对，有防或者是防作弊。 那对， 对吧？嗯，以前我们还有一个，我记得小学里非常清楚的防作弊的一个方法，就是你隔班的人就是分开坐，就是一 让你跟不熟悉的人 第 一 排坐一班的人，第二排坐二班的人， 嗯， 这样子做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到现在已经进化到用纸模，这个不是在电视里才看到的高科技嘛？怎么已经用到了高考上面？那可见这个高考是有多重要，而且这个产业链的利益链是有多长。 是这个大家一说到产业链哈，就想到这个价码的问题哈。这个价码其实在河南这边呢也是有严格的划分，二本2万， 一本3万，重点一本5万，全国名校酬劳再商量啊！这个价码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来， 我觉得挺便宜的。 看，对我第一反应是， 但是已经涨价了，就跟当年前些年甘肃天水发生的事情，几千块钱就会搞定，已经翻了多少倍了？ 好，你像这里重点一本，我不知道他这个重点一本的这个定义，比如说你说211，基本上算 重点 一本。那如果全国名校，就是说重点当中又比较有名气的，比如说武汉大学，我不知道武汉大学10万块钱拿不拿得下来啊？如果说10万块钱就可以拿下的话，你这横向比较一些别的价码，在北京你要去上个小学什么的，这个随便一个借读 费买个厕所吧 啊，分分钟上10万。所以我当时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在河南好像这个成本并不是特别高，主要还是因为他的这个雇的枪手啊，这都是大学生啊，大学生可能有的时候缺一点零花钱，所以呢对他们来说考试也不是那么一件辛苦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就没有考虑到这里面的代价或者说风险有多大。我现在注意到这个处理的意见是说，大学生这些大学生的话被大学生终身这个三年禁考的话应该指的是那些他们替考的对象，但是没有说这个大学生这些枪手们要 开除学籍的， 会要开除 学 籍 的 这个开除学籍的话，这个价码就绝对不仅仅是你这个5万10万这样的报酬可以来衡量的，你对于一个学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损失。 没错，如果你的履历上有开除学籍这么一项的话，可以说你履历这是非常不光彩， 而且他们的来源还是比较好的大学，比如说这个华中科技啊，或者说武汉大学，这也算得上是名校了。好，这个名校， 我倒觉得这个在关于这个履历上的一个这么一笔，有些人可能并不这么在乎，因为他们替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风险，比如说让你去替考，你敢吗？就算给你100万，你都未必有这个胆量。 衡量一下，你给我1亿的话，我就考虑一下。 但是你说，如果我刚刚考上，我才大一大二，他现在找替考的一般都是找大一的，因为说因为 刚刚 离高考， 对， 时间也不长， 大四的说不定考不好呢， 对，你的知识点能够记得住，而且呢一般都是找家里比较贫困的， 是， 不是说缺点零花钱， 10万块非常重要， 不是缺零花钱的问题，是家里很穷，甚至是急需这笔钱的人， 这10万块钱很重要， 就找的这些人群他就方便下手，主要是中介在从中做一些工作嘛。你说如果真的是开除了，这不是对于人生经历来说是非常非常很黑暗的一笔吗？ 是啊，这个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哈。那很多人就说这个高考已经是全国上下，你看这个家长都可以把家边上的池塘里的青蛙都堵死了，然后在这个考试的时候可以让交通也不能够过了哈。你更不要说像配套的官方投入的警察啊配合的，那你的考试的这个安保啊或者说监考应该是做得很好的，它怎么样都能够通过呢？刚才燕婷也讲了，现在都有些高科技的手段，你要对应指纹的，事实证明啊，不管你技术有多么高超，只要涉及到有人的环节，就一定有手脚有文章可以做。这个央视的这个暗访就发现啊，有这个监考老师，明明呢是看到这个，这也是当时枪手比较紧张，他的这个指模应该贴在中指上面，他贴在了食指上，贴在食指上，结果这个指模就通不过，指模通不过以后，监考老师按理说这是一个问题嘛，监考老师应该要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监考老师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就是纯粹的疏忽，就放他过去了。那根据这个中介的说法，所有的考场都已经是打点好的，一个打点一个考场的价码是7万块钱。我想这个7万块钱，要包括收买一个主监考老师，然后主监考老师再分包下来，要到每一个考场的监考老师，这里面其实你可以想象得到这里面涉及的这个人群有多少，而且大部分应该都是老师。 没错， 所以这个事儿吧，细思恐极啊！咱们这个说的是河南，高考替考的这个事件，127人啊，127人究竟是不是真实的一个数量啊？说实话，我非常怀疑。稍事休息，三点华新闻，待会儿回来。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好，再预告一下啊，这个明天终结章，终结章啊，明天是我在三立华新闻最后一期，所以大家赶紧在这个微博和微信上面有什么话想要说的啊， 可以抒发对朱明奇同志的恋恋不舍。 对，樊 如果有粉丝要见面，你会答应吗？ 看他在哪儿了。好，这个如果要对樊素提出更好的这个建议的话哈，也非常欢迎。就是这个 如果对朱明奇同志有任何的批评的话，也抓住最后的时间。 好，这个继续说回今天的主题，也就是河南出现的这个大规模替考的情况，最终的查实127人的这个替考规模。那关于替考的，就是找人代考的考生呢，现在是最高可以到3年禁止高考。那些枪手们呢，哎，要被大学会所在的学校进行开除，但是并没有提到对于这一些涉及在学校里面组织枪手的老师们或者一些学校的管理人员会有什么样的处罚。这也是很多媒体提出来的一个质疑。在2012年的时候，这个南方周末其实就有一篇报道介绍了，也是在河南，河南本地的这个高考枪手的利益链。这其中呢，很多都是涉及到一个学校的辅导员、老师来组织物色自己的学生来考试。那有学生就说了，这个事情有风险怎么办？辅导员拍着胸脯跟他说，要是这出事儿，我自己也完蛋。这个辅导员手下300多号学生，哎，你想你一个学校的辅导员已经让你这么去干了，大部分的学生觉得可能还会是比较安全哈。所以这里面就在我看来应该重点追究的其实是很多这些大学里面的老师的这个责任。这些呢往往是在之前几次往往是内部的党纪的一些处罚就了事，其实在这一次的情况里面完全够得上是一个刑事的一个责任。 如果你看南方周末在2012年的那篇报道哈，一篇叫枪手在行动，一篇叫买枪25000上一本。其实呢他调查的对象都是发生在杞县，那当时怎么样处理的呢？最后呢是组织去杞县等地替考的一个姓张的一个姓李的和这个组织去应县，应县在哪？在山西。组织去应县这些地方替考的谢某和这个任某，最后呢都是被公安机关所抓获。但是呢同样都是组织替考，就跟我刚才讲的，他因为是一个叫做软考一个叫做硬考，结果呢他们的法律惩罚是完全不一样。就是那个张某和李某完全没有是被起诉的，这个姓谢的和姓任的呢就最后是获刑了11个月。 所以是软考没有被起诉还是硬考没有被起诉？ 我们来仔细来看哈，具体是怎么回事。就是什么叫硬考，如果在这个高考替考的他所谓的产业链当中，你是拿着雇主的身份证和准考证直接进场替考，就是硬考。 那我就说我就是樊素，我来 冒充这个人。 对我就是冒充樊素来考试。 但是你通过伪造证件瞒过监考老师的审查，这样替考的就叫做软考。就是在过往的判例当中呢，对软考的处罚它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就是你改过我的 证件 是吧， 比如说把照片给换了， 比如说这个以伪造居民身份证罪你来判处组织者有罪。但是你面对硬考的是最明目张胆的公诉机关呢，它是有点无奈的，就说呢他这个刚才讲的姓谢和姓任的哈，他们是软考。现在河南省的这个葛市的检察院指控，就当时指控他们这两个人通过为替考人员伪造身份证和准考证，用在山西应县这些高考考点参加高考呢，是以伪造居民身份证来追责。最后呢是法院认可了公诉机关的这个指控的罪名，这两个人就是被判刑了11个月嘛。但是你像替考专业这种硬考的是直接拿着人家证件去考试的，你反倒是没有。因为这个检察公诉院检察院就认为，他说组织替考的行为一般都是秘密进行，它不同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聚众的行为。而且呢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扰乱一般是通过对群体的软暴力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社会心理的不安，就非法组织他人替考的行为是明显 不具备这样的特征。这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你即使是抓到了，知道有这么一个现象，你反倒是在量刑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空白， 嗯， 和一些比较模糊的地方， 因为它没有适合的这个起诉的这个罪名， 嗯， 来定罪。 而且你想，它这个是发生在2012年的时候， 嗯， 也是在期限，现在是过了2年，央视报道同样是在期限，就是当时你即使这么大范围的在全国内的监督调查性的报告曝光，也没有真正是在当地起的一个根除的作用，完全没有。 嗯，是，嗯，这个好像你像放在古代的话，嗯，科举当中要有作弊的话是可以这个杀头的一个罪名， 嗯， 但是好像在河南哈，啊，没有起到任何的一个效果。根据 其实在这个替考的类型里面，嗯，最早开始的可能是那些艺术院校的一些替考， 是吗？ 对，但是其实因为艺术院校他们在这个利益产链上面是比那个高考来说是更加怎么说更加早和更加完善 更加成熟的一个产业。 对对对，嗯，因为你想一般就是比如说考琴啊或者是考绘画啊， 嗯， 那些他之前都会有一些辅导，那在辅导的过程中有一些老师可能就是监考老师， 啊， 或者是评考的这些老师，他给你辅导这个价格， 嗯， 跟普通老师他们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啊，这个我有听说过。比如说有一些国家级的音乐艺术的院校， 嗯， 他这些主考的老师就是负责招生的老师，因为就是都是要面对面的嘛， 嗯， 一个这个考生那比如说抱着琴来弹5分钟， 嗯， 但是这个老师在校外自己又开了一个培训班，说你到我这儿来， 嗯， 我给你培训包你过，那他本身有利益冲突啊，这个可能更加隐蔽。 在规则上肯定是有一些就是要避开这样避免这样的一些这个老师在外面招生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的， 嗯， 但是私底下有很多这样的操作， 嗯， 甚至呢有一些学生他们就是有一些就一些老师本来的学生他们打着这个老师的名号出去招生， 嗯， 我是这个老师的学生， 嗯， 我曾经是被这个老师招收过，他喜欢什么， 嗯， 不喜欢什么你要听我的，对吧， 嗯， 而且这个里面的这个钱就不是什么7万这么小的了， 啊， 可能是70万。对 啊 他们可能就是考试。再者呢，在艺术类考试中，我以前觉得替考艺术类的替考是不太可行的， 嗯， 但是现在发现像这种绘画方面的替考， 嗯， 在广东省啊就是还有南京啊什么这些地方非常非常的多，就是他们有地下的一条龙的这种替考方法。比如说像绘画的一种考试，他就说绘画的一种考试有2种方法，有一种方法就是两个绘画的人，就是他跟你一起去报名， 嗯， 这个就是替考这个人可能是个老师，因为你想考艺术类嘛，对于年龄限制不是那么的重要了， 嗯， 那这个人如果是一个老师的话，他就尽量就是坐在你的旁边获得相邻的这个考号， 嗯， 然后你考试的时候你们俩就会坐一块儿，嗯， 然 后 他画完了给你 画。有一种方法就是这个老师画完了以后旁边的人在临摹，你画什么我画什么。 好，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这个老师画完了趁乱就换一下， 哦， 然后交上去， 哦， 这种的一种交卷方法。那像这种的替考就要30万起步了。 好，这个看来，嗯， 而且他考进还是个职校，不是高考。 这个还是， 啊， 我觉得有一个市场基本的这个供求关系在里面。 啊， 为什么河南的这 个 相对来说，即使可能是在一个县城哈，这个价码都不是特别贵的一个价码， 嗯， 恐怕跟它需求量特别大有关系。 而且因为就是在县城，所以这些人你很好打通，可能都是熟人。 嗯， 你大概也知道他们什么样的底细，有多少人， 嗯， 然后大概这个价码是多少。 嗯， 如果你真的是放在大的地方， 嗯， 你像北京是。似乎哈， 嗯， 就现在感觉上是不太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 嗯， 因为你要打点人实在太多，或许有的人狮子大开口你也打点不过来。 好，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咱们也 不 知道了。 你不说那个咨询者，他那个就是搞这件事情那个头吧，他不是说嘛，他找的都是县里有钱人当官的， 对， 嗯， 这还是 可能中间有官官相护的这样的。 是，好，这个。高考的暗访啊，央视去暗访的时候呢，就问了，那说河南2012年开始都已经查指纹了，你怎么样通过这个指纹呢？这个李老师就说啊，他说，我首先，这个你比如说你替我考的话，我就。做一个指纹出来贴在你手上，哎，这个好像就像我们在间谍电影里面看到的，以后就差贴人皮面具了，贴在说 不远的将来吧， 做一个指纹膜贴在你手上，然后你去考场按就行。那么还会用除了指膜之外，还会用身份证、准考证上面还有照片呢，还要跟考生本人对比呢。这个时候怎么办？长得不像怎么办呢？哎，李老师回答的这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一看，他感觉像。 因为啥？因为钱，因为关系搞好了，钱已经到位了。他说我感觉就是像，因为这个没凭据啊，你这个人眼，人眼说，哎，比如说我觉得你们俩就是有点像，我就认可了，那你就进去吧。哎，我觉得这个李老师这句话还是有一点黑色幽默的这个味道。 我看了那个新闻片段，而且你会发现他讲的非常的烂熟于心，就这些 熟门熟路的， 他完全不觉得这是做了一件什么错事，就哎呀，这个你都不懂啊，就反倒是有点教你。 Too simple。 对，你说这个很简单。对他们来说，这完全他是依靠这个来过活的。 嗯， 而且呢是我看应该是南州的那个报道里写到，就是有学生他做这个事儿，始终还是会心里会担心嘛， 对对对对， 你还是会觉得是道德上面受到一定的煎熬。 嗯， 你但是有个同学呢，他一个是辅导员 啊。 就劝他， 对啊，就是这个辅导员我觉得很重要， 没事，我们都干这个事儿，而且做这个事儿的人非常多啊，你也不要怕，而且这实在是要担当责任，首先首当其冲的肯定是这个老师。 嗯， 而且呢他想因为那个中间的中介人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其实我们也知道这完全是破坏这个考试的公平性，但是没办法，人家就是有钱，就是有钱， 就是有钱，你怎么着 吧，就是有钱，对。 厉害哈，这个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个钱的力量又展现在了这个高考的这里边。哎，其实我心里面也一直在想，你说高考我们感觉上是一个铁桶一块的一个，之前至少在这件事情之前我一直觉得是一块滴水不漏的制度，现在看来，哎，现在出来这么一小件事就让我开始怀疑，在我们之前的每一年的高考中究竟 有 多少人是这样，而且你说实话这样去回溯的话，去追究以前的事情的话，这件事情恐怕就想起来非常可怕了，对于那些已经进了大学的人， 那个时候没有指纹的时候好像替考很容易啊，这么想， 哎， 你换张照片就进去了。 所以我就说今天的这件事情，你不要看河南的这120几个人细思恐极啊，还只是河南的这么一个地方，在其他的地方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了以后你怎么去追究？哈，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继续。You radio, 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凤凰 Yo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这个高考的枪手这个事情哈，发生在高考，大家觉得有点惊讶，但是呢，如果你结合别的各种考试类型的作弊，比如说刚才燕婷提到的艺考。包括在更不要说大学里面各种考试的四六级的代考啊，等等等等，甚至到已经扬名海外了，咱们现在这个托福啊、雅思啊这种 GRE 啊这种国外的考试，然后包括申请材料的这个作假，已经是大家见怪不怪，都已经是默认它是一个这个一个常规了。 嗯， 你如果以别的事情来推断呢，你说高考，要说高考完全没有发生过作弊或者没有作弊，是一块净土，这也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想象，你说好端端的一个人，他凭什么？为什么到了大学以后就开始啊去做？凭什么他可以做四六级枪考试的枪手，就不能够做高考考试的这个枪手？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说，恐怕符合做高考枪手的这样的人的资格还多了很多。那就是你会想象大家怎么能够忍受这样的情况发生呢？他一个是追究起来非常难追究，一个是责任很难追究。我们发现同样的一个地方，事隔两年，而且都算是有全国影响力的媒体，重点的曝光，它照样可以进行。你就可以想象到这里面，他这些主管的这些官员，包括学校的老师，有恃无恐到一个什么程度。第二方面，对于考生来说，对于这些得利者，就是说不当得利者，很难追究。这又说实话有一个高考的一个性质跟其他考试不一样，其他考试你大不了我这次考试作废，我重考，但是如果说对于这个县来说，我发现了你的这个高考作弊，我没有办法让你全县的考试作弊，这涉及到你说的大一点，河南全省这个 80多万人的这个考试，甚至到全国是不是考试都要重新来一遍？因为高考是一个，虽然说它有一个所谓公平的这样一个设计，但是它是一个很僵硬的制度。你全国的所有考生在一年当中只有这么一次考试的机会。你如果说你理论上大家都是在一条竞争线上在竞争的，其中两个人作弊，甚或者说有其他作弊的可能性的时候，我不能够靠推断来一次性的否定所有人考试的这个成绩，所以这件回溯追究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你知道这个事情最可怕的就是形成一种习惯和风气。前两年在湖北有一个钟祥，钟祥应该是个县， 对， 他们那儿呢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新闻吧，就是之前监考老师应该都是本地的，但是有一年突然之间换成外地县市的老师过来监考，所以监得特别严，然后导致呢从前的高考大家不知道啊，因为爆出这个新闻之后才知道原来当地有这么一个风气，就是高考你互相抄啊，或者用那种作弊非常先进的手段，当时苹果手机还不是在内地非常流行，但是为了高考很多买不起贵东西的穷学生都买了手机，就是为了接收WiFi 的什么环境之下，你有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可以发过来。就是那一年呢来了外地的这个监考老师，监考非常严，之后呢就导致大部分同学是抄不着的，除非你有特别特殊的手段，比如说威胁。你知道我看的那个新闻报道里面 说，家长 不是家长威胁，是同学威胁哦，就是比如说你坐我前面，我是好学生，但是我或者你坐后面吧，我坐你前面， 你不给我 抄， 你下课等着。 他不是下课等着，他说你不给我抄，我把你卷子撕了。就是你让我考不好，你也别想考好。于是那个成绩 已经到了一种无耻的， 就是威胁，就是武力的威胁，就是威胁到你已经没有办法是无视他的威胁这样一个地步了。于是这个成绩比较好的女生呢，她是心里非常的紧张，那最后还是让她抄到了。这是相对来说还是能够占到一定便宜的人，但是没有占到便宜的大多数怎么办呢？于是那些监考老师一出门之后就被钟祥那个高中的家长围攻，都被打了呀。然后这个新闻， 我听说 这个新闻，于是被央视曝光之后，大家才会去反省当时的这个钟祥高考，他应该是在当地这个成绩是好多年都是名列前茅，甚至都是高考强县。 那你抄了都抄不好，那也有点难。 但是你事情曝光出来之后呢，家长就会说， 凭什么前几年的让他们抄，今年 不 让抄？ 他说怎么这么不公平啊？今年都不让抄了。 对呀、啊。对啊，就是你前几年都让抄，我们今年不让抄， 所有人都在抄，为什么不让我们抄？而且肯定不是我们一个地方的人在抄，所有人地方的人都在抄，为什么不让我们抄？ 这个就是我说 干脆开卷考试算了。 这个就是一个恶劣的制度，充分释放了人性当中丑陋的那一面。我不能够说，咱们今天不是开地图炮哈，不能够说这个河南这个县的地方，或者说湖北中央这个地方的人就特别的坏，不是。因为你设计上面有这个漏洞，你就让所谓劣币来驱逐良币。你有的人就同样的，就比如说你这个球场上踢足球，大家都规定说只能用脚踢，就有一个人抱着球跑，裁判不吹他，那所有人就用 规则就破坏了。 你规则破坏了以后，那些人就必须剩下的那些公平竞赛的人，他就必须要按照这个不公平的规则来玩。这样其实对于那些人来说是极端极端的不公平。这就把人性当中的最坏的一面、最自私的一面、最不道德的一面全部的都释放出来了。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恶劣，而且我就是觉得在其他的领域发生这样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这个是利欲熏心，但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学校当中，让我觉得是最不能够接受的。 而且在小地方的学校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如果你在一个小地方长大，你家里又没权也没有势，可能你只是希望你只能依靠高考这一条道路来实现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是你发现呢，你身边的环境已经变得这么的浑浊，都已经没有人依靠正当的渠道来获得这样的机会的话，所有人都会非常的沮丧和灰心， 是， 所以你不知道这些长此以往哈，对当地的那些普通的孩子们会造成什么样的心理影响。 这个不仅仅是考试一次成绩公不公平的问题，在我看来是对于整个特别是这个年纪高考的考生也好，对于整个这一代人的价值观的一个扭曲。 你认可了这种恶劣的行为它是获得成功的一个手段、嗯、你以后适用于任何其他的地方，不管你是在以后是当官啊还是一个在职场上面啊，你都会认定我只要不择手段获得成功，没有人会追究我的问题、 嗯、 我只要有 价值观的一个影响。 对， 因为他一次这样子枪手请枪口成功的时候，他可能四六级他也请枪手啊， 对， 他以后托福啊也是请枪手啊，这个很正常啊。 那这个学生你还可以说人家小孩子不懂事儿，老师我觉得你就是让我对于整个这些高校的这个系统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失望。你就可以想象学校里面的老师带头在组织干这种事儿，你怎么样希望他有任何这个所谓这个为人师表的任何其他方面的表现，这个已经是全方位的由内而外的一种腐烂。 对，他非但没有制止你，反倒在不断的鼓励你，给你吃安心丸、 嗯、 我看到在网上知乎上面还是在哪个论坛上面，就是有一些过来人他们是亲历过就怎么样替考，或者他们的朋友是亲历过， 嗯， 就是你刚才讲的老师这个角色嘛，你就发现主考官一般都是老师嘛， 嗯， 但是年轻的老师他不懂情况的不懂行情的就显得比较幼稚啊，所谓的幼稚、 哦、嗯， 比如说我看到这么一个段一个故事，也是一个替考生，他可能是应考那种直接就闯进去了，但之后呢、 嗯、 老师呢又重新来看大家的证件，一个年轻的监考老师 新来的 他一看这不对啊，他就一直问，他说这是你吗、 嗯、 然后那个人咬定是我，可实际上就不是他，这非常明摆着的事实，但是这个年轻老师就说你走吧，我发现了，可是我不说，你走吧，就算是放他一条生路吧、 哦哦哦、 但是呢因为你是监考老师，你如果要在场做出什么样的决定的话，你必须向你的上一级，还不到主考官，他在现场还有另外一级叫做这个副考官， 嗯， 你先给副考官啊巡视啊，巡视的一般都是不进入考场的、 嗯、 你跟副考官打过招呼，你再跟主考官再说明之后，你才能做出最后的这个判定， 嗯， 然后副考官就出来了，就摁住他说没事儿，那个让他去吧。 啊， 好，主考官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嗯， 而且还在旁边劝这个老师说，这些情况呢也不是今天才有，你就不用这么较真了。 啊， 于是这个 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对，于是这个年轻老师，当他也变成年纪比较大的、啊、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也就这么一代一代传下去了。 啊、这就是一个大酱缸，不管你进来是这个萝卜还是青菜，你最后都出来成为一颗酱菜。 嗯、 啊，这个李老师这次央视调查发现这个。为中介李老师说，每个县都有个主带队的主监考，就是领导，首先把这个领导搞定，哎，这个是很清晰的，擒贼先擒王，用钱塞，就是说给到位。比如说明天上午监考英语的，他肯定是会提前把监考老师都安排出来了，是不是？领导知道，不过下领导知道谁来监考，但是下面的人不知道，他就可以提前跟你说你的孩子在哪个考场，这个考场是哪两个监考老师，你就不用管了。因为啥呢？因为他已经把这个钱送给主监考。比如说他给主监考2万，主监考可能拿5000、3000给下边的监考老师。给钱的时候把学生的资料，比如说某某某这个第几号考场哪一排一号叫什么名字，把名字给他，监考老师一旦接了这个钱就证明没事儿。 嗯， 啊，这个是一个潜规则，你会觉得这样的事情在别的地方好像是一件常见的事情，但是发生在高考的考场上面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觉得年轻的老师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嗯、他肯定也是没有抱着这样的一个想法的，但是自然而然就、 啊、每一个人 就像年轻的公务员，大家第一年 每一个人都说我想做一个好人，但是你发现你身边已经没有给你做好人的余地的时候，你做好人反而是一种极大的对于这个体制的挑衅。好，这个时候恐怕能够坚持下来的人啊，真的不是很多。 对，而且你身上肯定会有别人看得到的弱点，就好比刚才说的、 啊、你不喜欢钱，你是不是喜欢一些别的东西，什么古玩啊，什么就或者酒色财气哈，总有一个好的。 要用古玩来贿赂一个监考官，我在想可能还不至于 假古玩。 就是钟祥的那个案例当中呢，就这些监考老师他们应该是临近高考的时候才知道自己会分配到哪个学校去监考哪个考场， 嗯， 哪个考场应该是考试之前， 嗯， 就是开考之前你才通过抽签决定，就刚才你说的，其实最终的决定权呢，你要判不判这个考生是代考，要怎么样驱逐他，这都是主考官说了算，所以这就给制度留下一个非常大的漏洞， 嗯， 你只要把这一个人搞定，基本上其他的事儿都不用操心了， 嗯， 钟祥的那个事情呢，是监考老师一到达这个考场的时候呢，就发现手机上收了很多很多短信，有的人是奉承他的，老师你辛苦了，等一下我们要一块请你去哪里吃 一顿好的，又怎么怎么着，又或者是威胁他的，你如果不怎么样你就会怎么样。所以宁青老师一般，你像刚才那个他发现，他说你走吧，放你一马，我们都不要给对方难看，但你确实是，我也履行我的职责，你呢也不要做这种不光彩的事情做下去了。但是呢旁边的人劝他一个理由，就是算了，你也不知道他背后的背景是什么， 是 他是带的什么人来考，万一你看被人发现他去外面一举报，你自己不好说吧，万一你的家里人或者你的同事，你的孩子将来受到什么样的威胁，这个就很可怕。 其实我觉得我 就是你想不当坏人也不行， 看到的这个曝光的这些地方都是在什么河南啊湖北啊这样的一些或者是偏远的小县 城，咱们不开地图跑 没有 没有，跟这些地方是没关系，跟这些地方是无关系，但是发现为什么都是偏远的小的地方呢？是不是因为只有这些地方才敢曝光出来，还是说其他地方存在，但是问题 是 不敢曝光？ 这是一个好问题哈，是不是因为其他的这个，就像《西游记》里面，为什么被打死的这个没有打死的妖怪，就因为他背后有一个很厉害的神仙。那么这次咱们打死的都是小妖怪，就是因为他背后的这个后台不够硬哈。那真正那个大妖怪们，恐怕你就拿他没有办法了。好，这个是三 D 化新闻。最近呢，在英国哈有一个消息，其实七月一号开始呢，大家如果有这个申请过海外留学的话，会知道英国要递交一个英语考试的成绩。以前呢，托福考试在英国的申请学校的时候是可以用的，但是从今年的七月一号开始，英国的托福成绩，用托福成绩不能够再申请英国的学校了。为什么呢？哎，这个又不得不说，又是咱们中国这个同胞扬名海外。好，三 D 化新闻，待会儿来说。好，欢迎回来，凤凰优瑞的综合大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好，这个快速的说一下，在7月22号之前，如果你用这个托福申请英国签证的话，仍然可以用。7月22号过了之后，就不能够用托福的成绩来申请英国的留学签证了。而据我的了解呢，7月份开始，其实明年秋季的入学的英国很多学校都已经不接受托福成绩了，这主要是因为 BBC 曝光的今年2月份的一期节目曝光了，在伦敦出现了大规模的托福替考的现象，号称5000英镑一个人，你就可以搞定托福了。 其实呢，不是在今年才发生这样一个发现托福替考的事情，我看到的资料，新华社的报道，02年的时候，在美国执法部门，他们在国内13个州和华盛顿就逮捕了58个在托福考试中作弊的外国留学生，那大部分都涉嫌花钱请人代考，还有一部分是专门替人考试的枪手。那在美国呢，他们把这样一个行为视为什么呢？说在托福考试中作弊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所以呢，所有被逮捕的学生都会面临这个阴谋欺诈的指控。如果这个指控成立呢？ 这还是02年， 02年， 03年之后可能要反恐了，你就要涉嫌恐怖主义了。 如果指控成立哈，你可能会面临最高5年监禁和25万美元罚款的处罚。这是在美国，在香港很少人有胆干这样的事情，因为也会罚得非常重。 是， 那按照刑事罪行条例的相关规定，替考按照虚假文书犯罪论处，如果是定罪可以判到14年监禁。在台湾一样的，台湾也是为作弊立法的，台湾有一个刑法第137条就规定的妨害考试罪叫，对于依考试法举行的考试，如果是用诈术，哈，诈骗的诈，诈术或者其他的非法的办法呢，使其发生不正确之结果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300新台币以下的罚金。300台币也太少了吧？哎，但是现在在国内也很多人在开始争议哈，说这个考试法是不是应该也要讨论？ 好，首先我觉得追究责任应该把这些，除了学生之外的主管部门，特别是官员和学校的老师这一级，先要追究到这个，把刑罚的门槛可能要提上去之后，哎，再来考虑其他的问题。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再会， 再见。